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1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-15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静息，地界性空，黑过。以地界性空，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十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降息，水火风空十界，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海国，以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过。降息，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生地。讲习，地界性空，黑过，以地界性空，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十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讲习，水火风空十界，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黑过，以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过。降息，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讲习，地界性空，黑过，以地界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十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讲习，水火风空十界，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黑过，以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 无二，无二分过。江西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的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师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？讲习地界性空，还一过以地界性空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无二，无二分过。师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？讲习水火风空世界，水火风空世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水火风空世界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的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师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身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？讲习地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地界性空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身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无二，无二分过。师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？讲习水火风空世界，水火风空世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水火风空世界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的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师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？讲习地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地界性空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师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 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讲解：水火风空世界，水火风空世界性空。回顾：以水火风空世界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讲解：地界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地界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讲解：水火风空世界，水火风空世界性空。回顾：以水火风空世界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讲解：地界性空，还过。以地界性空，与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讲解：水火风空世界，水火风空世界性空。还过：以水火风空世界性空，与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。讲解：地界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地界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 水火风空十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请喜，水火风空十界，水火风空十界性空。黑锅，以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净喜，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请喜，地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于地界性空，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十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请喜，水火风空十界，水火风空十界性空。黑锅，以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请喜，地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地界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十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请喜，水火风空十界，水火风空十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请喜，地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地界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十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请喜，水火风空十界，水火风空十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水火风空十界性空， 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喜，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讲喜，地界性空，可以过，以地界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讲喜，水火风空世界，水火风空世界性空，可以过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喜，由此故说，以地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讲喜，无明无明性空，可以过，以无明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形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处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讲喜，形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处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性空，可以过，以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讲喜，无明无明性空，可以过， 以无明性空，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想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静息，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。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性空。黑过，以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性空，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静息，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清晰，无明无明性空。黑过，以无明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清晰，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。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性空。黑过，以行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静息，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清晰，无明无明性空。黑过，以无明性空，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 苦集灭道上帝。降息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何以过？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上帝，无二无二分过。降息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想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上帝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想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降息无明无明性空，何以过？以无明性空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降息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何以过？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降息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上处、九次的定、十遍处。降息无明无明性空，何以过？以无明性空与八解脱、八上处、九次的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的定、十遍处。降息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何以过？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的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过。降息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上处、九次的定、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 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清洗。无明无明性空，黑过以无明性空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清洗。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。形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性空，何以过？以形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性空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清洗。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、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洗。无明无明性空，黑过以无明性空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清洗。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。形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性空，黑过以形乃至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性空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过清洗。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清洗。无明无明性空，何以过？以无明性空与无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 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，清洗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，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。喝一锅，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洗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请写无明无明性空。还一过，以无明性空与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，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洗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，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。黑锅，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与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洗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清洗无明无明性空。还一过，以无明性空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，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。清洗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，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。还一过，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过。清洗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 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名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？请喜，无名无名性空。回过，以无名性空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形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请喜，形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。回过，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名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？请喜，无名无名性空。回过，以无名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形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？请喜，形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。形乃至老死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性空。回过，以形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无名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萨行？请喜，无名无名性空。回过，以无名性空与彼菩萨摩萨行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形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萨行？请喜，行、识、 名色，六畜，畜受爱取有，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无明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庆喜，无明无明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明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，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庆喜，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，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明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内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，内空内空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内空性空与彼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，生亦空，有为空，无为空，别境空，无际空，散空，无边亦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，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，圣意空，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无际空，散空，无边亦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性空与彼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内空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